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登山是一项很好的体育项目，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同时还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但是在登山界，特别呢是职业的登山界呢，有这么一组数字，它是呢14加7加2，这是登山爱好者特别是职业登山爱好者梦寐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又有谁实现了这一壮举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当张良登上位于阿拉斯加的德纳里山山顶的时候呢，这位54岁的登山运动员表现得相当的冷静，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梦想成真时的喜悦和兴奋。那么这个梦想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14加7加2。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人公呢，叫张良。张良最后达到或抵达了这个山峰的顶巅，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动词是 reach, R-E-A-C-H, 这次不难，我们在平时呢会经常用到这个词，表示抵达到达的意思。后面跟的是这个山峰 The summit of the Mount Denali in Alaska。后面学到的是 summit, S-U-M-M-I-T, summit, 表示一个山峰顶峰。同时我们想一想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山峰还有哪些词呢，比如说像 peak, P-E-A-K, 也可以表示这个山峰。另外一个词呢叫 top, T-O-P, 这个词呢我们同学也都学过，表示一个东西的顶部顶层。所以呢我们在表示一个山的山顶的时候呢，有三个词可以供我们选择。一个呢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summit, S-U-M-M-I-T,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peak, 以及呢 top, 抵达了一个山峰，我们可以用这个动词 reach, the top, the summit,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同学们记下来。另外这个 summit 这个词它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用法，比如说像我们举行了一些峰会呀，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举行了高级别的一些会议，那么可以用这个 summit meeting, summit meeting 来表示。所以这个词呢它的用法它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后面这个山峰的地点在 Alaska,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山的名字叫 Mount Denali, 它在北美呢是最高的一座山峰， The highest peak in North America, 后面跟的呢用这个 peak 这个词了最高的一个山峰 in North America。 那么看一下它的年龄呢是54 year old, 54岁了，他是一名登山运动员。登山运动员这个词呢肯定跟这个山有关系，山我们知道叫 mountain,这个词都会拼但后面加一个 E-E-R 表示登山人登山运动员。所以呢这个 mountain 后面加一个 E-E-R 叫 mountaineer, 表示说登山运动员同学们接下来 mountaineer was rather cool about it, 当他抵达山峰的时候呢，他的表现不像一般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他的表现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非常的冷静 cool about it, and not like a man who had achieved the goal, 表示抵达了或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 achieve 我们学过， goal 我们也学过它表示一个目标，同时呢也可以指呢足球比赛里面的这个球门射门得分都用这个词 goal。 因此呢实现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说 achieve the goal, achieve the goal, the so-called 14 plus 7 plus 2, 14加7加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14+7+2究竟是什么一个意思哈。它指的是呢征服世界上超过8000米的14个山峰，攀登7大洲的最高峰，以及呢徒步到达北极和南极。好，我们把这个数字呢用英文给大家解释一下哈。In mountaineering world, 登山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哈，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14+7+2 refer to,哎，这个词我们讲过，指的是哈，那么也可以用呢 means M-E-A-N 哈，意味着哈，这两个词表示呢解释某一个东西，经常用到的两个词哈 ，mean or refer to 征服世界的一个山峰叫 conquer C-O-N-Q-U-E-R， 但是后面呢，由于受这个 to 的影响呢，叫 conquering the world top 14peaks， 征服世界上呢14个山峰，它的高度达到了8000米 8000 meters， 以及呢登上7大洲的这些最高峰 ，climbing the highest peak 啊，用的是 the climb 攀登攀爬 the highest peak on each of the 7大洲，你这个词英文如何来翻译叫 continent C-O-N-T-I-N-E-N-T 7大洲 7 continents， 以及呢 reaching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poles by foot， 南极北极圈哈，这个圈我们学过这个 pole P-O-L-E， 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因为南极和北极两个哈，所以用这个 poles， 然后面通过徒步的形式抵达 by foot， 记下来这个词组 by foot。 所以呢通过第二段呢，同学们知道了这一组的数字呢具体指的是哪些山哈，以及呢对于登山者来讲哪些目标他们希望能够抵达。那么在6月7日哈，来自深圳的一名职员张良成了中国第一个完成该壮举的登山运动员，也是世界上第二个实现这一梦想的人。 But by ascending Mount Denali on June 7th， 看一看这个日期是6月7号。同时啊，有一个动词同学们注意一下， ascend A-S-C-E-N-D 表示呢攀登攀爬的意思哈，这个词呢跟我们刚才讲的 climb 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呢在第三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稍微有一定难度的一个词呢啊，能够帮助大家拓展一下词汇量。因为这个词啊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坐飞机呢在起飞的阶段呢，它用的这个动词呢叫 ascent， 它跟这个 take off 是不一样。 take off 表示说从地面上呢飞机一下腾空而起的动叫 take off， 那么在空中啊它有一个不停爬升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用英文叫 ascent 啊，同学们记下来哈 ,A-S-E-E-N-D， 张 a bank employee 哈，是一个银行的职员 from 深圳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limber， 中国第一个登山运动员 and only the second person， 第二个人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this feat， 实现这一梦想的人。实现这个梦想呢，刚才我们用的是 achieve the goal G-O-A-L， 那么在第三段用的是 achieve the feat F-E-A-T， 表示一个壮举，表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 achieve 后面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名词来表示一个人能够最终实现某一个目标啊，某一个梦想。张良说啊，当他最终完成哈、啊、那一步的时候呢，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的兴奋。According to 张良， he was not as excited as people might have expected when he finally achieved the feat。 好，那么这一段呢没有太多的词哈，因为呢后面用的同样是 achieve the feat， 当他实现这么一个壮举的时候呢，他表现得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淡定。他回忆说到呢，对我来讲我很高兴哈，我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和挑战之后，成功的完成了另一次探险哈，另一次的登山活动。For me, I was just glad that I had completed another expedition successfully after many challenges. 他非常高兴他完成了一个壮举哈，完成了一次探险 complete finish 啊，都可以表示完成。Another 另外一个后面这个探险这个词啊，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哈。同学们在一些绘本故事里面也会看到这样的词，表示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可能有一定危险的地方呢，我们会用这个词 expedition。E-X-P-E-D-I-T-I-O-N 那么完成了一次探险呢，我们叫 complete another expedition， 后面如果想成功的完成加一个 successfully。 同时我们说在探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可以呢把这个句子给它拉长一些，加一个介词 after many challenges。这里面这个 challenge 的词性呢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哈，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词还有其他的动词的意思，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呢，学生可以呢去挑战老师的一些观点， challenge your teacher。 那么作为一个员工， employee can challenge your boss， 员工可以挑战老板。当然了，一定要小心了，你这个说话的方式要注意了。那么张良承认呢，德纳里山并不是他所尝试的山峰里面最高的山峰，但呢比他预想呢更具有挑战性。在探险哈、登山的过程当中，他瘦了很多，这让他的团队哈、花了将近12天的时间才完成了登山这个任务。同时这个登山过程当中还需要带很多的一些给养啊、一些设备哈、同时每一个成员必须携带超过70公斤的设备，要么他们需要在肩上背着，要么呢在雪橇后面拖着。John admits that Mount Denali, which was not the highest peak he had ever attempted, 不是最高的山峰他所挑战的、这里面用的是 not the highest peak he had ever attempted, A-T-T-E-M-T 表示尝试努力的做某件事情、这一次我们讲过了，他表示一个人努力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成功可能会失败，就等同于我们学的一个简单的词叫 try， 但如果说后面用的是这个 manage M-A-N-A-G-E， 它的意思呢会发生一个变化，因为如果一个人 manage something， 它往往表示一个人成功的完成了某件事情。 was more challenging than he had expected， 这里面我们学到这个 challenge 它的形式发生变化了，用那个 challenging 和我们刚才那一段讲到这个 challenge 的意思呢不太一样哈。上一段呢讲到这个 challenge 它是一个名词哈， after challenge 经过一番挑战之后哈，它的词性是个名词。这一段里面这个 challenging 哈加 ing 了，是一个形容词了，表示说更具有挑战性， more challenging， 某种考试哈、某一个任务哈、对我来讲更具有挑战性，我们就可以在 challenge 后面加上 ing， 比如说 this project is more challenging， 这个项目比我想象的呢更具有挑战性。 He lost a lot of weight during the climb， 在登山的时候呢失去了很多的体重， lose a lot of weight， which took his team12 days to complete， 他的团队花了将近12天的时间完成了整个的登山的任务。 Each of the member had to carry more than 70 kilograms of equipment， 他们负重呢超过了70公斤， either on their backs or drag behind them in a sled， 或者呢在雪橇后面拖着啊，这个拖这个动词叫 drag， 叫 drag。那么这个词呢平时我们说把椅子给它拖过来拉过来哈、用这个词 drag， 往往用这个词的时候呢表示一个人这个动作啊很是漫不经心，不是特别的专注的做某件事情哈、所以用这个 drag 这个词来表示哈、很随意的把东西给它拖过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呢说在登山的过程当中需要携带大量的东西，另外呢阿拉斯加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极端啊，让大家呢遭受了很多的痛苦。那么他的团队啊必须要克服阿拉斯加极端的天气，即使在夏天有的时候呢气温也会降到零下35度，在德纳里山的山顶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氧气浓度呢可能降至呢我们平时的 40%。 The team have to overcome the extreme Alaskan weather conditions， 需要克服非常极端的阿拉斯加的这个天气的一个条件。 Overcome 我们学过哈 Overcome difficultyOvercome a bad weather condition， 非常艰苦的一个 气候条件，用这个动词 overcome。 同时啊，前面如果形容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我们会用这个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啊、这个词我们讲过，我们可以说这个天气情况非常 extreme， 表示要么特别的冷，要么特别的热。以及呢，像我们说同学们可能会喜欢的一项叫 extreme sport， 极限运动，像这个蹦极等等哈，还有一些过山车等一些项目呢，都属于这种极限运动 extreme sport。 Even during summer, temperatures can drop to as low as minus 35 Celsius， 在夏天这个温度可以降到呢零下35度，用的是这个 minus， M-I-N-U-S， minus， 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35 degree below zero、啊、也可以。 At the summit of Mount Denali, where wind speed can reach up to 160 kilometers per hour， 它的风速可以达到160公里、啊、per hour， 每小时。 And the oxygen density，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物理的概念叫 density， D-E-N-S-I-T-Y， 一个密度浓度、啊、density oxygen， 我们讲过氧气的浓度密度呢，可以降到呢是我们平时的一半都不到、啊、40% 42%， 非常的低。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hen Zhang Ling finally reached the summit of the Mount Denali in Alaska, the highest peak in North America, the 54-year-old mountaineer was rather cool about it, and not like a man who had achieved the goal, the so-called 14 plus 7 plus 2. In mountaineering world, 14 plus 7 plus 2 refers to conquering the world's top 14 peaks over 8,000 meters.Climbing the highest peak on each of the seven continents and reaching the North and South Pole by foot. But by ascending Mount Denali on June 7th, Zhang, a bank employee from Shenzhen,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limber and only the second person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this feat. According to Zhang, he was not excited as people might have expected when he finally achieved the feat.For me, I was just glad that I had completed another expedition successfully after many challenges, he recalls. Zhang admits that Mount Denali, which was not the highest peak he had ever attempted, was more challenging than he had expected. He lost a lot of weight during the climb, which took his team 12 days to complete. Each of the members had to carry more than 70 kilograms of equipment,either on their backs or dragged behind them in sleds. The team had to overcome the extreme Alaskan weather conditions. Even during summer, the temperature can drop to as low as minus 35 degrees Celsius. At the summit of the Mount Denali, where wind speeds can reach up to 16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 oxygen density can drop to as low as 42%.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第四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ulip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郁金香花的故事。这也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eat Tulip Trade. 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Anna nodded. She thought she understood. Anna 点了点头，她想自己已经明白了爸爸所说的这个道理了。Well, caught the mayor. Is it mine?asked his wife. Anna put the Semper Augustus in a clay pot. The mayor reached out. 市长大喊道，怎么样？ 他的妻子也说，现在这一朵郁金香是我的了吧。安娜把这朵永远的奥古斯都放在了花盆里，市长已经伸出手要接这盆花了。 Anna didn't move. I will not treat my very last birthday tulip. It is a gift from my father. 安娜并没有挪动地方。她说，我不会把我生日做最后一朵郁金香用来交换，因为这是我父亲给我的礼物。 That makes it worth more to me than anything else. 那这朵郁金香的意义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对我来说我更爱它，所以我不会交换的。The end. 故事讲完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关于郁金香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好了，那现在这次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author's note， 关于作者给我们的一些提示。他是这样说的， In Holland in the 1600s, people loved tulips. 在17世纪的荷兰呢，人们非常喜欢郁金香。 Some people bought tulip bulbs with Dutch money called florins. 那人们把购买郁金香球茎的这荷兰币呢叫做弗洛林。 Others traded their animals, jewelry, gold, and land for tulips. 那另外呢，有人也会用动物啊、珠宝啊、金子或者是土地来购买交换郁金香。 This made the price keep going up. 这就使得郁金香的价格持续走高。 A tulip bulbcost 100 florins one day. 在一天里呀，一个郁金香球茎呢可能会值100弗洛林。The next day, it was worth much more. 而紧接着第二天就值更多了。People saw buying and selling tulip bulbs as a way to get rich. 那人们看到了买卖郁金香球茎呢是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The Semper Augustus really was the most rare and expensive tulip. 那我们都知道，永远的奥古斯都是一种非常非常罕见，而且也非常昂贵的郁金香品种了。One sold for 4,600 florins, a coach and a pair of horses. 一个这样的球茎呢，就可以卖到4600弗多林。相当于一辆马车还有两匹马呢。价格真的非常昂贵。In the winter of 1637, tulip mania hit its high point. 那到1637年的冬天呀，郁金香已经狂热地达到了价值的最高点。Then the prices dropped like a rock, and tulips were worth next to nothing.然后呢，郁金香的价格就一落千丈，紧接着就变得一文不值了。Many people lost all of their money, including the famous Dutch artist Rembrandt. 那很多人呢，都倾家荡产，这也包括了著名的荷兰画家伦勃朗。All this for an ugly little bulb that looked like an onion.But turned into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所有的这一切呀，都是为了这一颗其貌不扬的球茎，看起来就像是洋葱一样，但是却能开出世界上最漂亮、最可爱的花。那这就是作者为我们介绍的历史背景知识了。好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书后的总结吧。Anna gets 8 tulips for her 8th birthday. 安娜在自己八岁的生日时候呢，得到了八朵郁金香作为礼物。But everyone wants her to trade them away. 可是她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呢，都想和她交换，想得到郁金香。因为郁金香的价格更贵，他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吗？那安娜都换到了什么呢？好了，现在请爸爸妈妈